春天悄悄地带走，想你在心里头，想你在心里头，别让风花轻吹走。跟着我一起走，跟着我，别让时光把孤独收留。当噩梦醒来后，又是个新的开头，向往事挥挥手。过去曾是一个不明白的你，不知爱情有时也容易悲戚。当他突然离开你到远方去，你却又把世界看得太离奇。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，也许重新触摸却它不容易，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春水流啊流，像东流啊流，你的心我懂，你还有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接下来呢，让好歌继续，我们会听到有一首诗改编为的一首歌，它就是由席慕容的那首《渡口》改编成的一首歌，也叫做《渡口》，是由蔡琴演唱的。她唱出了那种在渡口分别的场景。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。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。 听众朋友，看看时间呢，还能为您送上一首歌。在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白雪1995年演唱的一首《久别的人》。希望今天我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，您能够喜欢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来收听我们的更多精彩节目。 记得那个说的人，你可记得那阵微笑，情侣走进天涯，殊不知是半孤 寻觅